了光，梦过从龙山走过，心中装满旧事。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北京故事广播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，笑声不断。 经典旋律，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过年好，亲爱的朋友们，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节目经典民歌单元，我是江夏。这一时段为您准备了几首原生态的少数民族民歌，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原生态，也是经过了音乐家进行配器和处理之后的。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云南红河自治州的李怀秀演唱的彝族海菜腔。也许你的耳朵并不习惯这样的音乐，这是来自于贵州黔东南苗族的飞歌。 这样的歌曲所产生的自然环境、社会环境和我们都不同，自然也有着不同的审美。但正是因为这些不同的存在，世界才如此的丰富，让我们对其他地方也充满了好奇和想象。相比较刚才那首苗族飞歌，我想侗族大歌大概是你相对熟悉和更能够接受一些的，也或许你会非常的喜欢。这两首歌都来自作曲家卞留念的一张名叫《中国音乐之旅》的专辑。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节目经典民歌单元，我是江夏，在春节假期里用一些地域色彩鲜明的音乐陪伴你。 上结槟榔，神仙爬上神仙尝。神仙爬上我替神仙装，少年郎呀采槟榔，小妹妹提篮抬头望，低头又想呀，她又美她又壮，谁能比她强，赶忙来叫声我的郎呀，青山高呀流水长，那太阳已残那闺女儿在唱，叫我俩赶快回家乡。 刚才的两首歌中，第一首是董华演唱的河北民歌《放风筝》，另外一首苗苗演唱的是《采槟榔》，它是上个世纪30年代由作曲家李景光根据湖南民歌《双川调》创作的，殷义秋作词，1930年周璇一唱而红。一晃已经80多年过去了，但这首歌听起来并没有古旧的味道，这就是经典民歌的魅力吧。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节目经典民歌单元，我是江夏，下面是雷佳演唱的四川民歌《槐花几时开》。